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七十七首《老将行》，王维。 老将行，王维。少年心我二十四，无行不敌何马骑，石沙山中别一壶，轻舟入海风细雨。一心转战三千里，一剑尽刀别万书。汉兵混身一片林，落去冰天为金里。为千不败有天言，你敢不敢言说机？主将起敌便随后，细数错刀先别休。昔时挥剑无转马，今夜谁人先做牛？罗帮是卖国何瓜，本将合将相先留。匆忙过马两江行，流浪寒山对休。昔年少年出回转，不输银川空输酒。湖南山海点日影，日夜高低日夕温。这书三河莫连宵，就是我多出将军。西湖天一日双雪，料地不减东心闻。愿得杨江是天将，替领我家民我军，莫嫌旧日英忠秀，又堪一剑弃光昏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